就轻伤送院。警方在车入面再找到12包共大约重7克的怀疑可卡因。政府要求上个月20号至到昨日期间曾经身处7个指明地方的人星期四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将军澳、富康花园第九座、元朗、塘头埔村16号以及屯門友愛村外輝樓新增一宗或以上源頭不明確診，被納入強制檢測。黃埔花園、翠陽苑第三期第一同第四座有污水樣本呈陽性，要強制檢測。油尖旺、白家士街98號金威廣場的居民亦都要做第二次檢測。另外，旺角朗豪坊 Unico 有3名員工確診。在上个月14号至到昨日期间曾经在店内工作或者直勤的人士星期四之前要检测。当局会在柴湾兴华一村、屯门友爱村和将军澳富康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佐敦近渡船街和官涌体育馆的采样站分别延长服务至星期四和星期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9，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2点，升5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6.96美元，卖出1837.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早清凉，各区的气温下降至16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受防疫措施影响啦，佐敦嘅长乐街同埋部分嘅志和街封闭，咁而深水埗啦，部分嘅基隆街、北河街同埋大南街咧都系封闭啦，咁受影响嘅专线小巴仍然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卫理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哎呀噜，我个网页咧成日弹啲波鞋广告出嚟啊，点算啊？ 肯定系你自己有搜寻过啦，佢咪俾翻你中意揾嘅嘢你咯。 唉，而家个个搜寻器都收集我哋嘅用户数据，点避啊？ 咁又唔系、啊，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一个搜寻器，佢标榜住咧保障大家用户私隐嘅、啊，你可以注妹噶。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噜阿志， 知识会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大吉利是之。百无禁忌。 香港歌手经已死。 醉酒音见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都没有醒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那可媲美，同唱卡拉 OK 专辑而主席。 填词人小黑佢见到好多人喺音乐颁奖典礼之后呢都会上网留言嘅，其中老是常出现嘅呢就係乐坛已死呢四隻大字，佢希望用一首歌去回应，於是喺网上面问有冇人提供旋律，结果举手嘅呢有作曲主唱嘅吴林峰，填词有小黑，监制係黄湘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打入榜第十九位，吴林峰乐坛已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我有个朋友疫情期间乜嘢都消毒，成日话小心洗得万年船。另外有个朋友乜嘢都唔消毒，又话该死唔该病，惊嚟做乜？唔同嘅人遇到事情就有唔同嘅做法。不过唔好永远从自己出发，为自己都要为其他人。呢段期间抗疫功夫做足啲啦。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11，今日系2月3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咁啊 ，Kitty， 早晨咧。 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哎、啊，早晨啊，睇下股市先。哇，琴日股市咧又几好、啊，恒指咧再升多355点啊，收复咧29000点啦、啊。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睇睇个市先。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今日市方面会唔会有机会好似琴日咁样延续个升势啊？ 啊，睇个势近排嚟讲都系好劲喎，我谂最主要都系咧就继续咧就嗰、那个受惠翻资金方面咧源源不绝咁样流入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就经济方面咧，应该都系即系 keep 得到嘅。咁我原本谂住喺春节之前咧，就应该都28000至30000里边上上落落啦。咁啊睇个势咧，佢就想即系逼近或者 逼翻30000点系咪啊？ 系啊，冇错。 啊，咁啊，睇下有冇力度啦。不过有好多好消息市场上边。不过就有一个坏消息都要帮啲散户股民问一下啦。咁啊，即系如果你系抱团嘅粉丝，一阵会讲下嗰啲腾讯啊、3690、美团点评啊、京东咁样啦。不过重中之重讲下只9988阿里巴巴。咁啊，睇到佢哋上年咧第四季嘅业绩咧，纯利就有得增加嘅，其实几好嘅。不过咧， 螞蟻啊嗰、那個制定整改方案咧，前景仍然存在咧不確定性咁樣啊嚇，咁啊令到咧美股方面嘅股價咧已經有跌嘅趨勢喺度啦，咁啊有多朋友都又揸阿里巴巴啦，咁應該點操作啊？係咪未來前景都未能夠太睇好咧 ，Kenny？ 我覺得就係啦，即係好似我哋琴日咁講啦，其實就業績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就呢個係反映過往嘅嘢嚟嘅。咁增長呢個係即係兩三成以上嘅話咧，係冇問題嘅。但係最大問題頭先你提到就係未來嗰個前景上面啦，尤其是螞蟻方面嗰個因素啦，因為最主要你睇翻咧，其實呢個FinTech 啊，即係嗰個係金融科技，咁尤其是當中喺借貸相關業務嚟計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在嗰個阿里系方面嗰個貢獻咧就越嚟越大，咁你而家好明顯就新嘅規例方面咧就將嗰個係槓桿比率咧就大幅係壓低啦，咁同埋好多嘅即係過往嗰啲即係金融嘅業務上邊咧都要即係正式地攞翻牌，接受呢個監管地去做啦，咁所以變咗個增長咧，即係我哋就以前講過咧，那個增長上面嘅話咧就一定冇以前咁勁嘅。咁以前我哋即係睇翻阿里或者睇翻螞蟻個估值咧，就 base on 翻佢嗰個係咁勁嘅股本回報率啊，咁勁嘅呢個係增長嚟計啊嘛。咁如果而家嘅話咧，就大嘅方向一定係咧要放慢噶啦，或者甚至冇咧就係要整改翻裏邊嗰個結構嘅。咁你就會到佢嗰個係估值嘅模式咧要重定啊。咁就喺呢個不明朗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大家都會比較係審慎啲，都。暫時咧，我覺得即係短期之內咧，就螞蟻都好難擺脱而家咧落後於其他嗰啲ATMX 股份方面咧嗰個情況啊。 嗱，阿 Kenny 啊，尋日咧港股就重上翻29,000点啦，咁啊唔少新經濟股咧都見到回湧，咁係咪係時候又可以擁抱下呢個騰訊啊、京東啊，可望即係短期之內又會破下頂咁咧？ 我諗暫時都係咧，呢啲股份都係會繼續維持強勢噶啦，即係其實睇翻咧。我哋都提過大家嗰、那個而家係北水即係主導住呢個大市嘅，咁而北水呢資金方面咧，第一就係咧好多時係透過 ETF 嚟到去投資港股，同以前一啲散户嚟香港投資唔同，咁同埋都係咧就今次係好大部分資金咧係年金嚟噶嘛，咁呢啲咧都係買一啲比較即係重磅嘅權重類股份啦，同埋呢啲北水嘅喜好，大家即係過往都係會係。即係風，即係嗰個咩？中意嗰啲熱門板塊咧，就繼續係中意熱門板塊嘅。咁所以變咗咧，形成咗強者越強啦，即係落後嘅繼續都係會落後嘅。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北水主導情況之下咧，大家就唔好自作聰明啦，就諗下啊邊啲股份落後咧，邊啲會炒上咧。其實跟翻嗰、那個投人哋嗰個喜好啊，跟翻資金流向咧，就會比較安全啲嘅。 係咁啊，有啲正頭正路嘅體育用品股啦，咁啊哇越升越有喎、啊，咁啊領頭嗰兩隻安踏體育同李寧咧，哇一路破頂喎、啊，咁啊有啲甚或乎係52周嘅高位啦。咁係咪過年之前咧都有個傳統，就係買下新衫？买下新鞋咁样过年啊！咁你知呢啲体育用品股今时今日就唔可以咁讲啊，可以讲时装股嚟噶啦嘛。Kenny 都不止一次一两次讲过啦。咁啊，系咪继续睇好呢一个板块咧？仲有冇喺个板块入边啊？其实好多人都中意，有冇啲叫做落后少少嘅股份都有啲直博率咧？讲埋呢一个啦， 啊，你嗰个讲法就啱啊！即系其实咧，而家应该严格上讲咧，就唔可当系一个普通嘅体育用品股份。因为体用品股咧，即系其实系一个好笼统嘅即系名词啦。但你见到里边啲股份方面咧，其实个估值同埋个表现咧系差天共地嘅。譬如好似头先我哋提到李宁啊，或者安达呢啲嘅话咧，明显系劲嘢啦。但你再次一级嗰啲特步啊，或者再细少少嗰啲嘅话咧，其实已经系个估值差好远嘅。因为细嗰啲都仍然系停留喺体育用品股里边。但系头先我哋讲嘅安踏啊，同埋呢个李宁嘅话咧，就真系变咗个时装股啦，即系变咗有品牌嘅消费性股份啦。咁所以变咗就大家估值上边咧系完全唔同咯。咁同埋第二咧，呢啲内需消费股嘅话咧，都系比较长期稳阵之选嚟嘅，因为呢个一定系即系国家一定系支持啦。第二就一定系随住个人均收入增加咧，呢啲产品需求会增加咯。咁同埋頭先提到嚟緊就係春節啦，所以變咗個資金方面咧都會繼續去啲消費板塊啦。咁唔單止體用品啦，其實咁琴日咧打邊爐股都好勁啊， 已經升咗上去啦。 打鼓啊， 全部都好劲啊，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应春节嘅股份嚟噶嘛。 应节股份啊，真系好啊吓，俾大家咧感染一下过年嘅气氛先啦。可能今年都要在地过年啦，好似琴日 Kenny 咁样讲啊吓。 系啊，同埋呢个北水流向今次转咧，就大家真系要把握住，因为都好，我觉得都系。即系好难得嘅机会嚟噶啦，因为你基本上就都过往一段时间或者嚟紧将来嘅话咧，都未必咁多北水流入嚟。 咁所以散股民咧应该听得明白啊，亦都咧听 Candy 咧咁啊，做下功课，多多学习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 Candy， 我哋下个星期倾过。 好，唔该晒，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8:19，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好，电话旁边有小白。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啊。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 点啊？有咩提供啊？今朝？ 系今日朝头早咧，想分享一下一个咧，就系关于我睇到嘅贴文啊。咁呢个贴文咧都引申几多唔同嘅思考，又可以问下钟哥意见。 咩啊？ 咁啊就系咁嘅。咁啊贴文就话到有个鱼档咧就请人。咁请人佢就话到咧啊，佢哋就有啲要求嘅。咁啊请人佢梗系可以写出自己的要求啦。佢就想话咧系请一啲20到可能30左右嘅女士。咁希望咧，佢咧就系样子端庄啊，唔怕鱼腥味啊， 啦 啦啦咁样，系啦。咁希望咧就可以喺鱼档嗰度咧就出一分力，咁亦都咧可以为大家服务啊咁样。咁当然我哋一睇嘅时候咧，我哋作为旁观者就好容易会觉得啊，佢梗系希望有一个生招牌啦。大家都明白喺鱼档入边咧，可能大家俾佢感觉就比较上。粗野粗犷嘅，如果有一个，譬如大家会觉得啊，养眼少少嘅女士喺嗰度咧，就问下鱼啊，可能把声娇嗲啲，啊先生你识食咩鱼啊？咁啊，大家你就可能买多几条鱼，帮到个生意嘅。 但系佢净系话20-30岁啫嘛，佢冇话要养靓啊，又冇话要把声好听、啊。 又冇咁讲，18無丑婦 啊，咁啊系，佢话咩话，小白？ 即系样子端庄， 哦，样子端庄 ，OK， 系啦， 端庄呢样有模棱两可 嘅，同埋都好主观嘅， 各快入各， 睇下个老板佢觉得样子端庄系咩样啦。 喂，但系小白咁，我哋即系请人而家可以咁样写到明，即系年龄啊、性别啊咁样嘅咩？ 除非佢嗰个真系有需要， 系咯。 即系要真系，如果唔系就会构成呢一个年龄歧视嘅。 系啦，咁佢鱼档应该需唔需要 咧？如果佢话原来佢每日都要搬10吨鱼嘅，咁呢啲咁体力劳动嘅嘢咧，就可能真系不能够揾一啲太即系有翻咁上下年资，好似我呢啲就做唔到啦咁样咯。 OK， 好啦，咁呢个问题咧，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啦。咁但系咧，佢真系其实叫做卖鱼嘅行业喺香港都已经咁多人，其实而家都一样系啦，好多地方咧都系食鱼非常之出名嘅，食海鲜都好正噶。咁有一个嘅方法又可以咧，俾咁多位咧即系卖鱼嘅朋友参考一下，或者香港嗰啲咩渔业总会啊呢啲啊，又可以仿效一下呢个方法，唔知得唔得咧咁样。咁呢个方法咧就喺日本嘅，咁清心呢个地方咧，咁佢哋就有一啲好特别嘅方法推销佢哋嘅渔民。所谓渔民咧，系真系出海打鱼嗰一班人。咁佢哋今次用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嗰几条板斧，但系咧，我觉得几用起上嚟几新鲜嘅，就系帮佢哋出闪卡。 即系帮啲渔夫出闪卡， 系啦，帮渔夫咁佢咧就按听咧佢有60多个佢哋觉得几靓仔嘅渔夫，咁有啲我望过咧，我都觉得咦有啲真系几 OK 嘅，同埋好多咧都系上身咧唔着衫，咁就下身咧净系着裤加埋披住嗰个汤鱼嗰个咁嘅 围裙， 即系胶质， 即系007咁嘅款啦，系咪先？ 冇错啦，咁可能个头有啲咧又绑住个， 即系我意思，国产嗰个， 冇错， 唔系嗰个猪肉佬嚟， 系啊，但系都系嗰个装束咯。 冇错啦，有好多咧即系非常之唔同嘅造型嘅，有啲个样咧真系几靓仔，而且大部分咧。都是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錢嗰種風格，咁笑容亦都陽光燦爛嘅，咁幫佢哋咧出咗60張，因為佢哋當佢哋60個人啦，就幫佢哋每人出一張呢啲嘅閃卡。好啦， 咁佢哋就話到啦，如果出呢啲閃卡啊，咁啊想叫振興下經濟啦，咁佢哋嘅點子個橋喺邊度咧？佢哋就話到，其實喺附近某幾間即係嗰啲魚市場附近嗰啲嘅便利店啦，又或者喺佢哋市內嘅唔同賣魚嘅地方咧，只要你可以賣到特定嘅產品，你就可以咧就係獲贈一張嘅卡。咁係咩卡呢？冇得揀嘅。 嗯， 係啦，咁有少少引起咗咧，就係當地一個叫做熱潮啊。大家開始就發覺，係、原來我哋嘅地方咧有好多好多叫漁民，有好多漁夫出去打魚嘅英雄嘅。 係， 我哋不如收集翻佢哋嘅照片，有啲甚至乎咧攞埋佢哋張閃卡去揾翻嗰個人，想攞翻個簽名。 哇！咁即係成功喎、啊！佢其實佢呢個 campaign。 而家你呢、這個阿小白講呢個係咪想推廣？會唔會多啲人去從事呢個行頭啊嘛？咁但係而家你出咗閃卡之後，有冇人入咗行先？ 嗱，因為入行咧，佢哋就仲未搞，仲未知道嘅，因為其實佢哋啱啱launch 啫，呢個 cam 即係呢一個嘅活動。咁而家個成效就睇起上嚟咧，個反應咧都幾唔錯啦。起碼喺社會唔單止係佢哋嘅城市，甚至乎全日本咧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熱話。 係， 即係呢個方法可唔可以再唔同倒模喺度擺唔同嘅行業？ 唔得嘅，你話我話一定唔得。 點解啊？ 你唔會引到啲人入去呢個行業， 係 你只會將呢60個漁夫引咗入去藝能界，即係佢哋會覺得哇，有人揾嗰張閃卡簽翻個名先，跟住佢就覺得哇，有人揾個影相簽名，有種虛榮感。我仲使乜嘢做漁夫啊？ 仲流失咗啲人才， 係啊，咁辛苦。 嗱，佢哋都會咧，即係同啲漁夫做訪問嘅，佢哋都會講好多咧，就係、是、啊，做魚真係好好噶，我哋劏魚咧，其實係好威噶，我哋可以喺大家面前展現劏一條藍鯨吞拿。 你唔係根本都信啊嘛？而家叫你出去做同人哋講話做廣播幾咁好，你都會講好啦。你會唔會講話好辛苦噶，面乾水濕，24个钟头，好辛苦，你都唔會咁講啦，係咪先？ 係嘛？真係唔得啊！呢個 唔得。 咪喎，嗱，我試下逆思維啦，咁樣即係話，原來有啲做漁夫嘅，咁因為有人幫佢出閃卡或者咧幫佢做宣傳，咁所以咧佢嘅另外一面嘅才能就俾人見到啦。咁可能如果我本身係想做藝能界嘅，我唔使去選美啦，我直頭去打魚，係啦、 啊， 可能嗰個成效更加直接。咁我未紅嘅時候，我又可以一路打住魚先。 行行出狀元之外，仲可以行行出明星喎、 啊。係啊，呢、這個得唔得咧？會唔會真係有一段時期可以吸引到一啲新嘅人入去咧？ 你就行一個圈，跟住走咗咯。即係當有人出咗張閃卡嘅時候，咦，係時候去入藝能界。 唔係，咁唔係個個出閃卡都紅噶嘛？出完閃卡都可以冇人理你噶嘛？咁你咪繼續打魚咯。 又 系嘅，我 谂 到 而家当年咧咁多张闪卡，有边一个系未红嘅？就真系有好多个都唔红。 都有，系啊，有啲就真系储嘅，有啲咧抽咗就飞嘅。 好啦，咁啊讲翻正话，阿小白讲话要揾妙龄少女啊嘛，即系入去做鱼档，咁有冇人应征先？ 啊，有冇人应征我就唔知啊。呢个贴文喺香港都引起好多嘅话题啦。咁大家都 有冇讲去边个街市啊？我想问。 喺香港嘅西北区嘅。 哦，我想睇下，即系望下嗰档鱼档系咪其实系老板嘅私心。 哦、 都唔关嗰个生意额事啦。 呢啲真系兼职嘅，即系嗰啲噱头嘢嚟噶，唔关系。即系等于如果你去嗰啲洗车屋，必定有啲妙龄少女着住三点式帮你洗车。噱头嚟嘅啫，你点会相信一个着住三点式嘅女仔会识洗车啊？系唔会噶嘛，佢都喺度养下咁样嘅啫，唔会真系识洗噶嘛。 睇亲嗰啲汽车广告，成日都系同美女一齐嘅喎。 你嗰啲唔系汽车广告，你嗰啲系唔知边啲片嚟嘅啫。 系咪你电脑唔小心弹出嚟嗰啲？ 我啲啊，崔健同我识嘢。 系啦，冇讲自己啲嘢出嚟啊！你开麦唔好讲真嘢，小白 OK 啦，我哋明 白。所以千祈唔好信呢啲啊。同埋咧，即系永远都系一啲。如果你是一些原本同一些叫做在公众目光底下完全不挂钩的行业，将它在公众目光下面曝光了之后呢，即譬如说你不会无端端去看渔夫或者农夫又或者是扎铁工人，你不会的嘛。突然之间你被这些人去接触了一个，哇，原来个世界可以 五光十色啊。 都唔係淨係重點啊，係咁容易揾到一種嘅叫做虛榮，同埋嗰啲金錢嘅來源咧，佢哋就會即刻諗點解我仲要咁辛苦啊？咁我不如去賺做一個 YouTuber 嘅錢，係咪先？我原來影張相，我做 model 有錢收，點解我仲要出去行一個圈打魚一個月先翻到屋企？ 但其實外國咧間唔少都有嗰啲消防員影嗰啲閲歷噶嘛，又係好大隻好靚仔嗰啲咧。咁佢哋又冇轉行㗎喎、 哦。但有幾多個仲做緊呢行啊？冇人知道。 哦，咁我 可能同埋嗰个系咪消防员都唔知啊？ 咁 唔系，呢个系真嘅， 真 嘅， 真 嘅， 真 嘅， 系啊，系啊。咁我哋再留意一下啦，即系喺日本嗰边嗰啲渔夫，到底系继续打鱼啊，定系已经喺电视上面见到佢哋咧？ 反而小白，你知道嗰个鱼档系咪真系请到人？你话我知啊，真系。 系请咗个咩人啊？最想知。好，唔该晒，小白。时间嚟到早上8:28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天气系稍凉啊。今日日间干燥啦，今日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咧系吹强风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噶。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好攰啊，唔想做嘢啦， 放假 梗系瞓觉啦。 美国政治家班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讲过：切勿坐耗时光，须知每时每刻都有无穷的利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我会勤勤力力用好每一分每一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30结束。政府表示，截至今日凌晨0時，超过300名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当中有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在核实。受限区域涉及长乐街、志和街和弥敦道部分区域。當局正係進行執法行動，以確認受限區域內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亦都派員到訪大約150户，大約50户冇人應門，包括一啲確診個案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嘅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係空置。當局並冇呢方面嘅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在朝早大約7:00完成深水埗受限區域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時，大約16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受限區域介乎基隆街、南昌街、大南街和北河街一帶共17幢大廈，當局正是進行執法行動，確認所有人已經接受檢測。如果居民能够出示阴性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了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指定出口离开。政府派员到访区内大约860户，大约200户冇人应门，包括一啲确诊个案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嘅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系空置，当局会跟进。警方昨晚在大埔富亨村向一架冲向警员的私家车开枪，两男一女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危险驾驶被捕。事发近午夜12時，警方在亨泰楼对出的发现3人有可疑，一名在私家车外的男子逃跑，很快被制服。警方找到一包大约重0.5克怀疑可卡因。私家车其后高速冲向追截的警员，警员命令男司机停车，对方无理会并且加速。由于警员生命受到威胁，在第二度警告之后，警员向司机位方向开枪，打中挡风玻璃。私家车其后失控反侧，司机落车逃跑之后被制服，女乘客一度被困，受轻伤送院。警方在车入面再找到12包共大约重7克的怀疑可卡因。俄罗斯莫斯科法院裁定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违反假释条件，判处入狱3.5年，扣减早前被软禁的时间，实际刑期是2年8個月。律师表明会上诉。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容正容啊 ，Hello 早晨啊。 早晨各位 Kitty 你好，早晨。 是的，哇，我其实对上见你那次呢，我想都已经是有一年以上了，即是在疫情之前是见过你，咁跟住呢疫情之后呢都冇再见你啦，咁不如都 update 下郑融最近的近况先啦，嗱派一首歌呢大家都知嘅，咁大家亦都等咗好耐啦，咁但是派歌之前你嘅呢一段疫情嘅生活到底係点样呢？ 呢段时间其实我又冇话系好彷徨啊，又冇话系太唔开心、太担心嘅，因为我觉得真系其实系一啲变化咯。咁可能我哋太习惯一路以嚟嘅生活，即系嗰种未必话系一样好嘅生活，或者系个唔好定系点样嘅生活，但系只不过系我哋习惯咗，而家有啲嘢唔同咗嘅时候，可能系叫做要重新适应一下，但系又未必所有嘅嘢都系唔好，即系睇下点样即系调节翻。即系譬如话我自己，就当然其实好多人都可能多咗时间喺屋企啦，但系就系调节平日喺出边做嗰啲活动点样可以搬喺屋企里面自己运作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咯。咁我做得最多或者多咗时间嘅时候，我都冇諗过其实我可以练返琴同埋弹琴，就弹返啲自弹自唱啲歌，因为其实我唔识嘅，但呢段时间就自己学识咗，咁每弹一首又放上网同人哋分享下，多咗空间去諗可以喺社交平台同大家分享啲咩呢，因为多咗时间嘛，咁就係同平时嗰个工作就好似嗰工作性质啦就有啲唔同啦，但係盡量都叫自己轻松去面对，咁换嗰个方法去工作，换嗰个方法同大家见面或者交流囉。 我觉得你都好正面，因为我睇你社交平台啦，咁我自己嘅感觉呢，我觉得即係近年嘅郑融同以前嘅郑融係有一个唔同呢，我唔知点解觉得你有一份成熟咗同埋落天咗嘅感觉囉，即从你嘅 post 啊，或者从你嘅日常生活嘅一啲照片啊，我会觉得，原来郑融又都其实都几运动下嘅，即系都几多跑步嘅相啊，做运动嘅相啊，咁另外亦都有好多有时譬如睇你 post 系煮嘢食啊，或者你讲嘅嘢啊，好似都觉得个感觉真系咪成长咗，或者已经大过咗，你自己有冇呢个感觉呢？ 都有嘅，都有嘅。咁自己都开心啦，即系好似又经历紧另外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旧嘅阶段嘅自己。有啲嘢反省过来之后，其实即系我成日都好希望，无论成长上同埋工作上，去点样可以进步咯。因为我觉得自己最大嘅，即跨过咗自己一个比较难跨过嘅关口，就係学习处理情绪囉。咁而一个人都即当然轻松咗、开心咗，同埋目标明确咗好多啦。咁 即其实都对自己应该係多咗欣赏，或者对自己多咗信心，先至能够去即睇嗰啲嘢会睇淡啲。嗰啲嘢嘅意思係人哋点样去讲自己啊，或者一啲唔开心嘅情绪点样可以令自己开心返。我想就是即自己懂得对自己好咯。 没错是。 就好像你最近派这首歌这样啦，叫做多喝水啦，其实都是想带出一个这样的 message， 即是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关心一下自己这样的。 是。多喝水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讲一点故事啦，其实 多喝水是因为两年前有一首歌叫《十三楼的大笨象》就派台啦推出啦，咁嗰阵时就反应都好好，咁非常多谢翻，所以想多谢翻好多DJ 朋友同埋一啲 fans， 咁就同公司一齐谂咗邀请 Y 文画一个插画《十三楼大笨象》嘅插画，就印喺只杯度嘅。 系我用紧啊，你知唔知道我喺屋企？ 系咪啊？唔知你有冇印象咧？个杯上面即系嗰个盒咧，有张纸咁系写住 thank you， 跟住多喝水噶。 哦，系啊，我记得系有张 memo 纸喺上面黐住嘅，系。 系啊，系啊。咁我就系因为每一位我都想多少少心思咁样，除咗多谢之外，都想写多喝水，因为送咗只水杯俾大家。咁跟住之后，歪蒙就哇哇哇，呢排成日都见到你同大笨象，然之后。同埋系咁叫人哋多饮水，下次再写歌嘅时候，你嗰只就叫做多喝水啦，一于咁样，所以系咁样嚟嘅。 即系你估唔到一句咁简单嘅说话，或者其实嗰阵时你只不过哦咁样写啲嘢送俾大家啦，咁样咁跟住就连带就变咗有首咁样嘅歌啦，跟住之后又有一啲小嘅 product 喺周边出现咗啦，咁样。 我觉得即系都好多谢个天安排有咁好咁美好嘅安排俾我咯，所有嘢都无心插柳地，系啊。 不过我相信都系因为本身你自己有个正能量喺度啦，所以其实我都几相信呢个吸引力法则嘅，即系你个人开心啊，或者你好乐观去到面对一啲嘢嘅时候，譬如你头先讲到疫情嘅时候，都有一种好随遇而安嘅心态。咁我觉得其实好事就会慢慢来临咯。即系当你个人如果即系调翻转系好得噶，或者成日都好唔开心啊，其实有啲机会嚟到嘅时候，你都见唔到，或者你都做得唔好啊。咁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咧，你有提过自己之前有做一啲 meditation 嘅，即系系会令到自己peaceful 啲啊，个人会舒服啲啊。咁而家你仲有冇一啲仲有冇做啊？或者仲有冇甚至有一啲其他方法系令到自己嗰个情绪好啲啊，或者令到自己个人开心啲，好似而家咁乐观咧？ 我 meditation 都间唔中我都有 keep 住做嘅，因为都几有效咯，我觉得，即系尤其是临瞓之前做一做，咁个人其实都真系瞓得好啲，同埋会放松啲啦。咁另外，其实疫情过咗之后咧，我真系咁啱有一个运动，我想尝试下过，嗰样嘢就叫做禅游啦。 咩游啊？禅游， 禅系啦，坐禅嗰个禅啦，温柔嗰个游咯。 嗯，系咩嚟噶？ 系啊。呢、这、一個運動其實有少少似呢個瑜伽同埋比拉提 Pilates 咁樣嘅，咁但係佢個創辦人就係一個一個舞者但係佢跳芭蕾舞嘅舞者，但係佢因為傷患咗，同埋都過咗嗰、那個即係可以即係做舞蹈員嗰、那個 黃金時期 啦、那个， 嗯嗯嗯， 係啊係啊，黃金歲月，咁跟住佢就研究咗一系列嘅動作，就係引用翻好似即係芭蕾舞啊或者一啲好柔軟嘅動作去伸展個身體，咁就唔係屬於啲增加心跳啊，唔屬於啲會出汗啊，反而都係要慢同埋。好柔和咁样去喐你自己啲关节同埋啲筋咯，咁先至可以即系松到一啲平时可能你行路啊或者跑步坐低，其实来来去去都可能系嗰几个关节喐，但系有好多地方因为唔喐所以紧咗，好似唤醒翻自己个身体嘅肌肉啊同埋自己知觉咁样。咁我自己其实都好，以前细个我系好中意跳芭蕾舞嘅，咁佢呢一个运动同芭蕾舞其实好相似，同埋都系由嗰度出嚟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极大兴趣，好想去学呢一个运动咯。但系疫情都比较难少少，而家 网上有冇呢啲片睇噶？ 有啊，絕對有啊！其實都已經興咗好多年，同埋香港都有一啲學校係有教禅游呢一样嘢嘅，都唔系太新噶啦，已经 好、啊。等我上网了解一下先，我好中意拉筋嘅， 系、啊，咁你会几中意？ 睇下加咗呢个少少芭蕾舞嘅成分嘅元素落去嘅时候，会唔会拉筋都拉得优雅啲啊？ 好优雅，真系好靓嘅呢栋嘅，我自己上网睇，好吸引。 咁啊，今朝早同阿郑融倾到呢度啦，咁我哋就喺呢个早上咧听下郑融嘅多喝水，咁希望疫情过后就能够同你面对面做个访问，跟住一齐蝉游下啦。 好啊，好，多谢晒大家 ，thank you。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哦， 讲开关心啊，今日冻咗啊，钟哥，着唔着够衫？ 唔系、啊。 唔好再叫钟哥着衫，唔系今日真系凉咗。 做咩唔好叫我着衫？你以为我系一个脱星 星啊？吓， 唔系啊，叫咗佢好多日啦。最冻嗰啲日子咧，佢都系着得好单薄噶。咁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本身个人咧系体感温暖嗰啲咯。 系啊，骨骼惊奇。 我成日都火滚噶嘛。 你火滚啊？ 成日都火滚啊？ 因为对住我哋咯。 可能啊。喂，讲开火滚啊，不如滚一滚佢。 咩啊？ 点样滚咧？ 又讲打边炉啊？ 系、啊，咁你都估到？ 喂，我成日都。讲咗好多次打边炉咧，其实都系另一种咧，对厨师一种侮辱啊，同芭比乔一样，完全唔需要下厨嘅功夫嘅。 但系所以嗰啲火锅店其实唔使点请厨师咯，就系佢就系请嗰啲姐姐帮你执嗰啲餸出嚟嘅啫嘛。 就系、是、咁样 嘅用。点解讲呢个打边炉铺头咧？话说有一间中国嘅连锁式嘅打边炉铺头，大家都知道噶啦。佢咧要等好耐咧，先入到去打边炉嘅，所以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咧喺门口提供，包括收夹啦、擦鞋啦、儿童游乐区啦咁样。最新一个可以提供嘅服务，你估 第二种餐厅，即系出边开间泰国菜馆先，食完泰国菜再入嚟打边炉。 唔系啊，其实佢喺门口都有摆一啲零食啊、糖水嗰啲噶，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谂，哇，佢又冇乜人望住你喺度等位噶、你真系咧，如果你好厚面皮啊吓、即系你食完少少零食咁，跟住我唔系好肚饿啦，唔打边炉啦，跟住走。 唔会讲嘢嘅， 系就走咯。 食完零食唔讲得嘢嘅， 物语啊嘛，系啊。即系食完佢嗰啲头盘咧，你都会走噶，真系。咁、但系可能佢都唔会即系同你计呢啲小数目啦。有咩新嘢加？我觉得呢一排大家应该都好想去按摩噶啦。 有啲似啦， 有啲帮你按摩一转先。 系啊，喂，你都真系等一头半个钟噶、坐底。 系啦，有啲似啦。佢咧就有咧专业嘅化妆 吓， 同埋咧专业嘅发型师提供咗，即系咧你喺度等紧叫做。入去打邊爐嘅之前咧，你好似洗個靚頭先， 梳個靚髮， 梳個靚髮， 化个靓妆咁样。 但系你梳完个靓发入去打完个边炉，一阵味噶咯，个头已经、 啊、出嚟再洗多次。 唔系，咁咪你帮个女士化个靓妆，但系入到去呢啲蒸汽蒸上嚟嘅时候，个妆 溶 晒 咯， 出嚟再。化翻個補一補妝咯，咁樣幾得意喎！我覺得咁啊，有好多誒、叫做內地嘅網民咧，都話喂幾好喎、啊，幾得意啊，賓至如歸啊，咁樣啊，跟住咧誒。帶動了呢個火鍋店的一個新的、常態是什麼呢、開始呢有火鍋店呢為了贏這一間的連鎖火鍋店呢提供更加多呢千奇百趣的一些、的服務、 有什麼呢 代理打機啦、代理做 工做代理打機、即是幫你打 是啊譬如你有部手機啦、打那些掛機遊戲你咪要按按按按上線的、但你又要看著、門口呢有一個同事呢就會拿著你部手機啦幫你一路插著電一路幫你按按按按按按 那我做什麼我就在裡面打邊爐啦 不是啊你攞另一部手機， 我更加冇嘢做啊！我 就幫你撳住打機咯， 係啊！ 我就係等緊冇嘢做，我先打機。咁你又攞埋我啲嘢去做？ 有啲後生仔成日都話打機好攰噶咁樣，係、啊，所以佢就幫你攰埋嗰一份咯。 即係喺我呢個年紀成長嘅人咧，有啲咩係代理嘅咧，就係泊車咯，即係代客泊車嘅啫嘛。而家打機都可以代，即係咩都可以唔使自己做啦。 係啊， 咁你嚟呢個世界做咩咧？咩都俾人哋做晒，唔好 就 系 请人咯、 啊。 我聘请你。 你呢个世界就系睇人帮你做自己啲嘢咯。 系啦， 系啊， 提供工作机会。 系啊，好有趣噶。咁啊，仲有乜嘢咧？甚或乎有啲火锅店咧，提出咧帮你擦鞋啦，或者咧绑鞋带啦，咁样啊，代做功课啦。即系譬如你一家几口去咁啊，阿仔啱啱放学，阿仔又冇张书台可以做功课，佢提供张书台俾你做，同埋教埋你个仔做功课。 有补习老师喺度嗰啲咁样。 系啊，喂。呢、這個都夠荒謬啦！你打邊爐打邊爐，又會請多個補習老師， 其實真係真係幾無聊。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咁樣，不如整埋嗰啲乾洗泡啊我有衫攞嚟洗埋啦、洗完之後我食完打完邊爐攞埋翻屋企咁樣。 又啱喎，因為打完邊爐一陣味啊嘛啲衫，即刻著翻啲乾淨嘅衫咯。 係啊，咁啊，遲啲可能再整埋啲。布屋嗰啲噶啦，住埋咯嗰度。 不過咧，其實就唔 使 station 咯。 我就覺得真係做諗多咗啊！即係呢間鋪頭咧諗多咗。還記得咧，以前有一間好出名嘅，即係叫做當即係十零年前，我哋都講過一次。紅磡咧，咪有一間食日本嘢好出名嘅、當地市。跟住咧， 有花之戀壽司 咁啊。咁佢當時咧，即係最初開嘅時候一個鋪位啦。咁跟住哇，成日都排隊喎。咁於是乎咧。不如我哋睇條冷巷，佢度嗰陣時有條冷巷啊，擺啲凳啦，等啲人可以坐下啦，唔使企啦。好啦，跟住啲人坐嘅時候都唔夠位坐啦。咁跟住最後點樣咧？不如我哋頂埋隔離嗰個鋪位， 齋係等位嘅。 唔係咁頂埋隔離個鋪位之後咧，就我哋不如開埋佢，咪兩間鋪，咁、咪可以招呼多啲客人啦。點知都係爆棚。 點解我會諗齋係等位？ 跟唔係喎，此言差矣喎。 講完自己都覺得 你都覺得 唔好意思、 千祈唔好笑喎、崔傑彤，跟住落去就係啦。係 咩啊？ 因為佢再落去咧就都係唔夠位喎，即係兩間鋪啲人都仲係排隊喎。係頂多一間鋪，嗰間鋪就係唔做生意啦。 嚇、啊！真 係 啊！ 就係、俾你齋坐。 哦。 但係佢咩都唔搞，淨係俾你齋坐。不過裏邊咧就佈置到真係你好似去咗一啲日式嘅鋪頭裏邊咁樣。 係。 佢話好簡單，如果你喺門口嗰啲走廊嗰度坐，你會見到一啲香港嘅景色。 嗯， 我如果你入去即刻食咧，第一佢可能未必有咁多厨师啦，又或者嗰、那个 整唔切 啦。但系佢话最紧要系调翻转头，佢俾一个空间，等啲人可以感受一下，以为自己去咗日本，同埋咧期待啊，都要期待食嗰种嘅味道啊。咁所以咩都唔使做，你纯粹入去叫做 feel 下。 哇！ 咁跟住咧，等咗成半个钟头。有位啦，隔離，跟住佢就可以入去，好似真係去到置身喺另外一個地方食緊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咁樣。 咁得唔得啊？佢呢一個策略。 唔係，咁我咧就每一次去咧，我都即刻有位嘅。 即係你冇入過嗰間日本房啦。 係啊，稍為一去到，欣欣先生，喂，梁先生你好啊，話你講翻廣東話先啦。 所以 成抽日文。 係啊，所以正話阿歐講嗰啲咧，譬如話又咁又咁咧，可能變相仲令到嗰啲人咧食嘢嘅意欲減低咗。 係。 即係阿仔未做完功課，唔好入去住，做埋先。嗱，咁佢就可能會爭嗰啲。 定還是啲爹哋媽咪，我哋霎住等你。 你喺出边同姐姐做住功课先啊，爹哋妈咪先食几块牛肉啦，咁样会唔会系咁样嘅？ 我都系嗰句咧，打边炉真系即系一啲咩侮辱厨师嘅食法嚟嘅。 所以你唔打边炉嘅？ 打边炉嘅， 冇我谂住叫你去洗头啫，仲要翻大陆洗。 我未洗完个头，跟住 伸完 个发走啊！ 我谂住有个咁嘅借口啫。 唔该晒。 过年啊嘛， 过年啊嘛。 好，唔该晒。我话8:58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系66%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3日系一年嘅第3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1日。1488年2月3日，葡萄牙贵族、著名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率领的船队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船队。迪亚士确认已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全部海岸，为葡萄牙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奠定基础。葡萄牙国王任命迪亚士带领一支探险船队沿非洲大陆海岸航行，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的贸易航线。最初被迪亚士命名为风暴角的海角，之后被葡萄牙国王改名为好望角，意思代表成功开辟东方航线的美好希望。2月3日出生的朋友对自己职业的细节极端注意，可以轻松地分析事件再加以整合，懂得找住最佳时机，有耐心毅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助你寻找到新事物？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历史里面我们不断寻找新大陆，在人生之中有没有经常为自己寻找另一片天空？ 八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另外提一提大家，由于受防疫措施影响，佐敦的长乐街和部分的志和街封闭，而深水埗部分的基隆街、北河街和大南街都是继续封闭，受影响的专线小巴仍然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维景湾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 或致电21806666。 喂，阿田，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喂喂，你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咩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你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早晨，星期三点样可以再开心啲呢？就是先睇下隔晚美股表现非常之好啊。美国散户嘅投机性活动呢未能进一步激化泡沫，投资者继续聚焦美国刺激法案嘅最新消息，道指大升升540点，标普500指数都升59点，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呢都升167点，咁港股呢期指夜市呢收报29093点，要跌少少，咁啊，当中咧都归咎于啦阿里巴巴个业绩啦，以致咧阿里巴巴一啲不利嘅消息啊，拖累咧美股啊方面都要跌啦，咁啊亦都有机会咧即系令到恒指都要跌啲嘅，咁啊今日咧散股民咧就要留意住市况嘅波动性啦。 香港早期街道好多咧都系得英文名，然后咧就英文名直接改成中文名噶。今日我哋用网上翻译系统都会搞到笑话百出啦。原来以前啲师爷改名嘅时候，哎呀都会会错意嘅。其中北角电器道同埋大强街又有啲会错意嘅古仔，谂唔谂到佢哋名嘅起源系点咧？唔知啊，唔紧要，白元浩转头话你知。北角电器道同埋大强街，特别系大强街添啊！以前咧其实都系因为北角发电厂嘅旧址嘅道路而改名噶。其中大强街嘅英文叫做 Power Street， 合情合理啊。Power 本来系指电力啊，师爷就搞错咗，以为 Power 系指国际列强啊、强国崛起咁嘅意思，于是乎咧就译咗做大强街。不过唔紧要，唔好再会错意，变咗小强街咁咪得咯。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啊 ，Buddy， 早晨大家。 嘉慧啊，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你就教咗我哋咧用一啲嘅方法咧，可能预先同小朋友咧讲咗一次咧，大概拜年同埋过年咧有啲咩嘅流程啊、习俗啊，或者有啲咩事会发生啦。啊，但系到咗实战嘅时候啦，又有冇啲乜嘢咧需要预先教定佢哋嘅咧？ 要嘅，因为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啦，咁如果系突然间去到拜年，咁见到有多唔同嘅情景啊，突然间又带佢去即系呢个亲戚嘅屋企，一阵间咧又去呢一个朋友嘅屋企嘅话咧，对佢嚟讲咧都好大挑战嘅。咁所以咧，我哋要话清楚俾佢听，嗱，我哋咧边日啦，可能年初一咧，我哋就会去姑妈屋企。 咁啊姑媽屋企咪就話俾你聽，我哋幾多點會出門口啦，搭啲咩交通工具去啦，或者係我哋首先要預備一啲嘅禮物送俾姑媽啦。咁、跟住姑媽可能俾到利是嗰陣時，俾啲利是要點處理啊？咁啊或者係見到姑媽嗰陣時，咁可能要講啲乜嘢？咁除咗姑媽，可能佢屋企仲有好多人嘅喎，有老人家啊，有小朋友。咁、我哋亦都要教定佢啊，有小朋友我哋要讲啲咩嘅祝福语啦，教人咩聪明伶俐啊咁啦。咁而家对于佢哋嚟讲啦，可能佢有啲辨别都有啲少少难嘅、我哋可能甚至乎要教佢乜嘢叫做女士啦、又或者係老人家嗱、基本上佢会知嘅。咁小朋友咁，即係我哋要教得佢个定义定得好准好准嘅、即係比较係佢要明白嗰種嘅定義。如果唔係呢，有時可能有啲尷尬㗎嘛，有啲可能係女士們但係短頭髮嘅咁，咁佢係咪辨別得到即係呢一個係要講啲咩字呢咁樣。咁祝福語用得準嘅話呢，咁其實對佢嗰個溝通呢就會好好啦。同埋呢，當佢有咁多任務，好似頭先講話要搭啲咩車或者乜嘢，咁你預告咁多呢，咁令到佢呢就會係好忙，咁專注力呢又會係會好啲㗎啦。 但呢嘉惠我反而覺得呢，如果聽你咁讲咧，自闭症嘅学童嚟讲咧，佢哋反而会唔会咧要面对去咗唔同嘅地方，见到一啲新嘅事物，而刺激到佢哋自己一啲嘅个人感受呢一个层面咧，比较更加需要去预备咧。 会嘅，佢例如可能系突然间去一个地方比较高啲嘅话咧，咁、可能去到去个朋友屋企啦，可能话哇你出嚟露台睇下咁。咁可能突然间见到咁高咧，佢会系嗌啦，会叫啦，因为佢好惊啊嘛。 系 吓。咁呢啲都會係我哋都係預計唔到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咧就知得到咧嗰個朋友啊或者係親戚嘅屋企有啲咩嘅特色，同埋嗰個朋友咧佢通常好多時會邀請我哋做啲乜嘢咧，我哋都真係要教定佢，如果唔係突然其來咧都係有啲難。咁當然啦，現實生活裏面咧就真係教唔曬噶啦。 係咯，我就係聽你咁講，如果每一個範疇都要去準備啊，都要解釋一次先，或者係俾佢試下，盡量感受一下先，咁其實都真係好多嘢需要去處理、啊。 是啊，咁所以我哋都有啲急救辦法嘅、例如可能話，如果當你咧有一個情緒問題，我哋首先咧隻手要合埋、可能我哋做三個深呼吸咁，咁啊等佢冷靜咗先，冷靜咗之後，咁你再可以慢慢同佢講翻啊，其實呢一度係點樣，呢、這個情況係咁樣，咁而令到佢會好啲。嗱、每一個細路仔嗰個嘅 calm down 咧方式都唔一樣嘅喎、有啲可能佢係要自己要嗌救啦，先至會停啦。 有啲會數數字啊，咁啊， 係啦。或者佢數字去冷靜佢啦，先講話，例如深呼吸啦，又或者係佢係有一啲要需要用一啲暴力嘅，咁可能你預備一啲嘅壓力膠啊，即係佢自己中意啦。咁當佢一情緒問題嗰陣時，咁、家長就即刻識得攞嗰嚿嘢出嚟，咁就令到佢可能好用力咁 即係宣泄咗自己嗰個嘅情緒同壓力出嚟嘅時候咧，就原來都有一樣嘢喺身隨身攜帶住啦。 系啦，咁就变咗咧，就应该好易、好安全咁去拜年啦，好愉快、轻松咁去拜年啦。 嗱，嘉惠，我都有听过咧，有身边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因为屋企有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就想避免咧喺过年嘅时候去啲聚会啦，即系担心可能会有头先提及嘅一啲情况出现啦。你点样睇咧？其实你觉得应唔应该避免咧，定还是其实应该正面啲去面对咧？ 因为其实自闭症小朋友啦，咁我都知道有一啲嘅家长嘅模式咧，就会系将佢系摆喺屋企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自闭症小朋友佢都有个人权喺度噶，咁即系其实佢都可以系接触一个社会啊，同埋嗰个现实生活有好多嘢嘅。咁所以咧，我都鼓励咧，即系家长咧，即系放胆多少少，咁可能逐步逐步嚟啦，即系唔好一次过咧就带到个小朋友去一啲完全系佢未接触过嘅。因为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对嗰个视觉嘅刺激咧系好敏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要俾佢去多啲唔同地方咧。咁其实当佢见过之后咧，佢会系学咗噶啦。咁佢学咗之后，到佢下次再去嘅时间咧，佢就已经系有个信心，同埋有冇咁惊啦。咁啊变咗就有个自信之后，可以再多啲。咁所以咧，其实真系鼓励咧，家长尽量系一步一步咁样去。 系， 因为其实喺特殊学校咧，都会有好多啲活动咧，都会带我哋嘅小朋友咧周围去参观嘅。例如可能去下湿地公园啊，咁呢啲户外学。 習或者係戲院啦，戲院有時候可能會驚嘅，因為嚇啊嘛。咁好多時候就會係再揾一啲義工咧，就一個跟一個咁樣。咁而令到個小朋友都有個機會去睇過戲啦，即係個小朋友唔係話人哋講咩戲院係又唔知咩戲又唔知咁。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細路仔可以接觸層面越多咧，其實對佢嗰個嘅發展啦，同埋思維都係好噶。 嗯，我諗其實最緊要係個爸爸媽媽嘅心態要好健康就係、是。首先你已經有心理準備就係、是，可能佢哋嘅特質咧係會對於一啲新鮮嘅環境咧會有一啲特別嘅反應嘅。咁如果你自己已經準備好嘅時候咧，當你再帶佢哋出去探索嘅時候咧，那個壓力咧反而咁樣就仲輕鬆啲添。 係啦， 嗱，雖然今年咧可能農曆新年大家就未必會出街啦，亦都未必會有一啲家庭嘅聚會啦，但係可以用一個視像模式又好啦，或者係打電話嘅模式又好啦，嘗試一下咧都唔好淨係自己困住喺屋企，都多啲同人溝通一下咯。 係啦， 好啦，唔該曬 Clara， 唔該曬 Bobby， 多謝大家。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只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咧？ 晨光第一线继续系8点到10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系晨光第一线。你有冇谂过派利是啊？ 冇喎。 我每一日都问一次噶，我想讲， 即系问到年初一， 系啊， 问到年初七都得。 诶、哎，唔会嘅，你诶口硬心软啦，呢啲利呢啲意头嘢，你点会唔做啊？ 啊，唔系，我都讲咗啦，即系我话今年。 讲做咩？ 唔俾咯， 改做电子啫。 市道差，市道差嗰啲咁样。 唉、哎，唔会嘅，系、嘛？小白， 小白俾唔俾啊？小白 系啦。如果中哥唔派嘅话，我会好意外、 啊。我唔系， 我几惊你，我会跟住、啊。 小白先应该要派啊？ 点解咧？ 我一定会。 仔都两个咯， 系即系计翻条数系嘛？ 应该派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我会派，但我更加会带埋啲仔出去一齐派。 哦， 系啦， 你系带啲仔出去斗啫， 斗啫。 限聚令啦，到時睇下情況點啦嚇，係啦嗱，咁啊頭先咧，我聽阿 Barbie 林慧嗰個環節嘅時候咧，都諗到一樣嘢，即係話機會，其實我哋要有好嘅環境咧，先至有一啲容易爭取到好嘅機會嘅。咁啊喺外國方面咧，咁啊都有好多同太空科技有關嘅公司，其中一間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叫 SpaceX 啦。係 啦。 咁佢咧就啱啱咧就我諗係早半日之前啦，咁佢就啱啱推出咗一隻有個新聞發布，就係話咩咧？話嚟緊啊，佢哋嗰個嘅企業家。馬斯克咧，咁佢自己咧就會上太空啦嚟緊，咁啊預計咧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嗰度上。啊，點解會朝頭早攞嚟講咧？佢就話到啦，佢將會咧捐贈其他咧，因為嗰個飛機嗰個火箭上去嘅時候咧，佢有4個嘅座位嘅，另外3個嘅座位咧，佢會俾一般嘅大眾一齊去到參與呢件事。好啦，咁啊点样争取咁啊？当然啦，先讲明就系香港人咧就冇份嘅，因为佢今次都系喺翻佢自己嘅生活圈或者佢自己嘅企业嗰度做嘅。咁佢自己就话到啦，第一个名额咧，佢就会喺呢个美国嘅田纳西州有一个嘅儿童研究医院嘅员工，嗰啲员工入边咧，只要有人想上太空嘅话咧，就报名。报名之后咧，就喺咁多人入边咧抽签。 点解佢要拣嗰个地方咧？ 因为咧，佢呢个地方，第一系佢自己有份赞助嘅医院啦。第二就 系 因为呢、這个，佢觉得呢个医院咧，佢专门研究一啲有关于儿童癌病或者小朋友疾病嘅工作啊。佢觉得呢一班人咧，系同样系一班非常之辛苦嘅专业嘅医疗团队。咁所以佢就好想鼓励呢一班人，咁佢就做一个咁样嘅机会去到俾佢哋咁样嘅。系啦，咁啊，仲有一啲名额咧，咁亦都会系抽签嘅。咁啊，点样抽签咧？佢就话到，如果有份捐钱俾呢一间医院嘅一啲嘅善长人翁，咁啊，亦都咧系可以即系自动跳咗入去呢一个叫做抽奖嘅机制入边。咁啊，有机会咧就同佢咧就一齐上太空咁样嘅。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名额咧，佢就话到啦，会由咧佢哋嘅评审嗰度咧就挑选嘅。咁啊，挑选完出嚟之后咧，最后又系要抽签嘅。咁啊，但系佢今次咧就会喺翻咧，佢哋自己公司嗰个叫做电子商务支付工具嘅客户入边咧，咁啊选择一啲咧就都好想上太空嘅，同佢哋公司有关系嘅一啲嘅伙伴嘅朋友或者啲消费者。咁做作为一个咧，如果大家谂住发梦，想做一个太空同太空有关嘅创业家嘅， 咁亦都係一個機會俾佢哋上一上太空。咁四個名額，咁今次咧就主打係一個咧就係叫做咩咧？平民上太空啊！即係我哋以前咧成日都哇又科學家，跟住研究家，跟住物理學家咁啊上曬上去，咁啊做好多唔同嘅研究。但係佢成日有個 concept 咧，佢就係話到其實太空呢人類遲早都會上太空嘅，咁無論係去邊度都好啦，咁佢哋嘅理念就係我哋都會上去，因為地球呢可能好多好多唔知幾多年之後呢我哋都要離開啦，咁地球都要有佢自己嘅生活，我哋又要離開尋找我哋人類嘅未來呀、啊、咁樣，咁佢就話到我哋應該呢將呢一樣嘢平民化咗佢，咁當然啦，亦都同佢自己平時公司成日講嗰啲咩上太空係需要做商務嘅太空旅程啊，或者遲啲會變成悠閒嘅一種休閒嘅太空旅程，佢哋當然係想發展成咁啦。咁所以今次佢哋都會試一試咧，啊用平民嘅形式去到咧，等大家上去純粹係體驗一下呢一個太空，以90分鐘圍繞地球一圈嘅速度，不斷喺幾日三日兩夜嘅旅程入邊 轉嚟轉去咁樣啊， 係啦，轉嚟轉望下呢個太空啊，感受一下，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啊。 好啦，咁啊既然係咁啊，阿白元浩、崔傑彤，以現今嘅科技啊，現今嘅科技，俾你上，你夠唔夠膽上？ 驚唔驚？我一路其實聽住小白咁講，我都喺度諗緊，係 啦， 我驚唔驚？ 有個機會喺呢度，你會唔會上咧？ 會唔會翻唔到落嚟噶？ 嗱，所以咧，我成日都唔中意佢用上太空呢個字嘅。 咁啊，去太空係嘛？ 唔係，係來回啊。 來回， 唔係淨係去啊。哇，上太空上完咧，可唔可以落翻嚟？佢冇講 嘅 喎， 即係雙程。 系啊，你净系话上太空，有冇话落地球啊？冇讲噶，好多人惊啊！你净系上去咧，上完之后点啊？冇人知道，即系可唔可以讲系上落太空得唔得？或者落回地球？ 可以可以，呢、這个好紧要啊，钟哥。系啦，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会想即系试一次来回太空同地球。 系 因为系一个真系好难得嘅体验嚟，嗰种飞下飞下，或者可能上到上去，你啲人去到唔同嘅环境，你个思维就会唔同嘅。咁、我哋会唔会有啲特别新嘅体会啊？可以翻落嚟分享一下，或者对自己嗰个嘅人生入边个目标啊，对生命嘅价值系咪有好大嘅改变？我都想体验一下。 咁实有啦，哇，大佬你系全球唔知即系得个咁少嘅人上过太空，你上过、啊，你直头即系可以开个 talk 或者自己开个 live 有排讲都得。 钟哥话斋，以现今嘅科技，咁出边同你敢 上 去？ 嗱，譬如汤告老师啊，佢嚟紧都会上太空拍戏啦，呢个真噶嘛？咁但系我成日都话，哇，去到 Tom Cruise。佢都夠膽去喎， 但佢 offer 得應該就未必會有危險噶嘛。但係咧喺我印象之中，你要 當然希望冇事。 係啊，你要上太空或者即係以前啦，細個聽話做太空人好辛苦噶，要不停喺度俾即係一啲機器試下你轉啊，承唔承受到啊咁樣。 十個 G 嗰啲。係 啦，咁其實我哋唔係做太空人啦，但係如果上太空係咪都要需要即係經過呢啲測試？即係你身 呢個有嘅，呢個佢哋今次平民上太空咧，佢哋都會抽中咗之後啦，佢哋有。有機會啦，咁嗰三位嘅幸運兒咧，同阿老闆自己咧，都係需要做一啲嘅訓練先，訓練完啦，合格啦，先至可以上去嘅。 哦，咁即係其實你經過呢個訓練，你都骨骼精奇噶啦，應該個身體就頂得順嘅。 唔 係 經過呢個訓練骨骼精奇， 係你本身 骨骼精奇先至可以經歷到呢啲訓練啊。 咁你上到去，咁其實即係最擔心嗰樣嘢就係嗰個機器嘅問題啫，係嘛？我覺得我會試下上，即係如果我。其實 pass 到呢一個嘅測試，咁係啦。但係我即係上去之前可能會 寫定曬啲嘢， 寫定曬啲嘢，搞掂曬啦，啲精度擺低曬俾你哋啊。 咁積極做呢件事喎。 係啊，成個flow chat 擺低曬啲節目嘢，我會交代低先上去㗎啦，小白。 系啊，所以话咧，有阵时咧，你要争取一啲好嘅机会，或者一啲好嘅机会无端端出现嘅话咧，你就摆喺一个好嘅环境入边咯。 咁样讲，即系如果系咁样，咁成哥我哋五个，有边一个上去系最唔影响？ 最唔影响，你想先啦、啊。 最唔影响个节目运作嘅。 冇，每一个人都重要，我哋系齿轮嚟嘅。O K， 好唔该晒小白。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 早晨， 追踪三十一，追踪罗启新， 早晨啊， 今晚有咩睇啊 ，Kason？ 喂，今晚咧，咁啊八点钟咧，睇下呢个地球是圆的啊，系啦，咁大家咧就除咗关心香港之外咧，就关心氹氹夸究竟我哋地球发生啲咩事啦吓，咁啊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啦，喺八点半做嘅。 系日常八点半就有呢个地球是圆的咁样啊吓。 唔系日地球是圆的系八点钟。 哦，地球 之后就系日常八点半。 之后就日常八点半。 跟住就日常八点半啦。 系日常八点半有咩特别咧？ 咁咧，今日咧会讲下啦吓，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好多人咧都要网上服务咧去解决生活上嘅问题啦。 嗯嗯。 小朋友唔使讲啦，如果网上视像学嘢啦吓。咁大人咧都要咧开视像会议，哇！我真系啲视像会议多到咧，平均一个礼拜起码有三次嘅， 系咁 zoom 啊，系咁 zoom。 我屋企人咧又系咁样啊吓，系即系。即系你又唔好嘈住我，唔好嘈住你啊咁样嘅，即系总之咧就做好多呢个视像会议嘅吓。咁样问题啦，啊究竟咧又会唔会咧即系用视像电话可以解决被困家中嘅问题咧吓？即系好多老人家咧，老友记咧就即系费事出去啊，以免受到感染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可唔可以利用呢个视像电话咧同其他老友记啊倾下偈啊，唔会咁闷咧，互相支持一下咧咁。啊！這個呢个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咧就系讲乜讲乜啦，系啦，就话咧大概每五个学童咧香港咧，就有一个有咩问题？你估啊？ 咩问题啊？ 你估啊？ 我估啊。 肥胖。 哎呀，五个有一个、啊， 五个有一个都好多、啊， 都好肥胖、啊， 即系一班里面有几个肥胖问题咯、 啊。系啊，根据我咧即系近排咧去不断咁钻研咧。呢、這個問題咧將會繼續惡化嘅，係、 哦、 啦，因為即係我睇咗好多書啦，都有成三四本啦。 我有一本未還翻俾你添， 唔 緊要啦，我有兩本啊。 我都借過 Kason 一本書都未還。 哦， 咁其實咧而家我哋嗰啲食物金字塔咧係有啲問題噶嘛。 係 啊，咁如果我哋即係繼續係咁樣食嘅，食咁多碳水化合物咧，變成糖再變成脂肪咧，咁大家咧將來就會有好多問題噶啦。不過呢個咧 就係啊， 係啊，即係食懵你啊，所以大家諗諗啊嚇。五个有一个，以前呢如果家里可以养到肥仔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他是家境不错的， 是 但是今时今日呢就有些不同的看法了。 嗯， 是咁另外啦，啊这个呢三十一长知识呢，即因为反应热烈啊，咁又就嚟过年啦，咁希望大家呢就可以赢啲奖品， 好开心啊， 可以过肥年嘅吓。 系咯，我见真系好踊跃啊，啲电话嗰啲。 系啊，同埋佢哋识嗰啲嘢咧，我都唔识噶，睇得咁深入噶吓。咁大家咧今晚又可以喺呢个日常八点半度睇到啦、 嗯， 去到九点半啦。咁咧三十一汉世界咧，今日睇咩咧？就睇、是、南韩式抗疫啊！吓、 嗯， 咁南韩咧，佢咧，譬如话，唔系，佢嗰啲确诊数字都有啊，咁样。但佢问题系，佢喺唔需要封城嘅情况底下咧、 嗯， 都可以控制到、啊。反之咧，好多西方国家咧，咁就系有封城、有封区，咁但系咧，结果咧都系叮叮当咁爆啦吓。 系、 啊、究竟佢哋有啲咩方法咧，可以令到啊？呢、这、一個政客啊，同埋啲科學家都上下心一齊去到搞掂呢個疫情咧。咁、 嗯、 另外咧，亦都會講下咧點樣處理啊，即係最初大家唔知咩事嘅時候咧，佢哋有個新天地教會嘛，咁啊爆疫噶嘛，有成200,000會員噶嘛，咁、 嗯、 嗰、那個嘅處理情況又係點咧？咁可以睇下啦。咁、 嗯、 啊，跟住咧去到呢一個晚上11:00午夜廣場學人串寫科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发梦啊，嘅梦嘅精神分析噶，咁啊睇完之后发个好梦啦。 好，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昨晚被圍封的佐敦受限區域朝早大約八點解封，居民林先生和坐輪椅的太太朝早接近八點離開。他說昨晚朋友來探訪，受到行動影響，需要留宿一晚。 由於朋友同自己都是老人家，有政府人員凌晨四點幾上門為他們做檢測並且送上物資。探訪林先生的郭先生說不覺得檢測突然，政府有派人上門為他們檢測的安排貼心。他又說聽朋友說百樂大廈沒有確診才放心到訪，他是在早上七點半收到陰性檢測結果的通知，而部分人四點多已經收到。在百樂大廈速遞公司上班的張先生說他需要八點半上班，當時獲警方告知未能夠進入區域，而僱主亦都未有通知，於是在圍封區外等候。深水埗受限區域完成檢測行動，當局正是進行執法，仍然未正式解封。受限區內有多個排檔和食肆，有商戶說早上七點半已經到場等候，但一直未能夠入內。在茶餐廳工作的容小姐說，餐廳原本早上六點營業，因為圍封行動暫時未能夠營業，早上的生意額佔全日三分一，封區影響生意，但他認為大範圍檢測保障安全，令到外界對深水埗增加信心，希望日後生意有改善。報紙檔負責人黃女士說，平日六點半就開檔，這次行動估計影響三成多生意，他認為強制檢測有必要，最終透過檢測才知道區內有沒有個案，讓大家更加安心。政府早上大約七點完成天水圍天恆村恆樂樓的受限區域強制檢測行動，大約27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當局正是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曾經派員到訪大約225戶，當中13戶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當局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5宗是本土病例，吉林有8宗，黑龍江6宗，河北1宗。另外新增12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其中7宗由境外輸入。內地累積89619人確診，83400多人康復出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稍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溫暖，週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幾陣薄霧，下周中期多雲有雨。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6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2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1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8蚊，跌12蚊；腾讯控股728.5，升3.5；比亚迪股份263蚊，升2毫；保利协鑫能源3.46，升4.6。中国海洋石油8.45，升2.7；美团401.8，升6.8；药明生物117.3，跌3.1；友邦保险96.7，跌1.05；中国平安89.65，跌1.6；小米集团29.4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99，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8，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 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0点，系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7,0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1美元，卖出18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呢，就係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嘅交通意外呢，大约五分钟之前就已经係清理好。咁但係车龙未消散，主要就係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呢就挤塞，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係吐露港公路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呢仲係挤塞，排到去天富海湾。咁较早前咧，防疫措施就已经系完成咗。而家佐敦嘅长乐街同埋部分嘅志和街已经系解封。另外咧，深水埗部分嘅基隆街、北河街同埋大南街咧，都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广华医院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下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上年度靠《鬼灭之刃》成功夺得日本年度大奖。2021年《Dawn》是 Lisa 今年度所推出的第一首歌曲，今次继续为动漫唱出主题作品。 MV 入面见到她搭了一个的舞台，还用火去到燃烧环形的木材。今次是 Lisa 以及乐团在2021年为大家揭开摇滚的一年。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Dawn》。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sa Da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大调是调式的一种，自然大调包含了七个音符，在唱名当中呢，就是我们成日都熟悉的 Do Re Mi Fa Sol La Ti。 C 大调是大调当中最简单的一个调性，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升号或者是降号的大调。如果你在钢琴的键盘上面只是弹白色键的话，发出的声音就已经是一个大调了。在大调前面，很多时你会听到一个英文字母，例如是 C 大调、D 大调等等。常用的七大调是指调号不超过三个升降符号，包括了 C 大调、G 大调、F 大调、D 大调、降 B 大调、A 大调和降 E 大调。讲到这里，如果你都还想知道多些关于音乐上面的知识，不妨听到一样东西旁下身。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在电话旁边就接通了何太。早晨何太。 早晨早晨， 辛苦你了。我知道你今朝早复紧诊都要点唱。 好啊好啊，我祝我女啦，一家人啦，身体健康啦。 嗯。 我个大个孙女啦，阿乔啦，生日快乐啦。 嗯，阿乔系咪早两日生咗日啊？ 2月1日啊，我补祝佢生日快乐啦。 系啊系啊。 同埋我弟弟啦，又系一家人身体健康啦。 嗯。 龙马精神啦，新年快乐啦。 系。 同埋祝埋我自己啦，身体健康啦， 好啊， 龙马精神啦， 系啊， 同埋祝埋你哋电台嘅工作人员啦，同埋梁荣忠啦， 好啊， 我好耐冇见佢，因为佢以前喺另外二台嘅，好似十点钟嘅嗰阵时， 系啊， 好耐咯，系 啊，你佢由嗰阵时听到而家系咪啊？ 系啊，我听咗好耐，个个电台我都听。夜晚我都听到两点添啊，系啊，好啦，祝你哋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何太，大家咁话，好啦，拜拜。 好，拜拜。 如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灼热我心内。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灼热我心内，如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永不灭，照着我。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有啲听众问我可唔可以分享一啲可以做早餐嘅食谱啊？当然可以啦，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就同大家一齐整芝士麻薯波波呢一款烟烟韧韧嘅面包，相信大家都唔陌生。一个个细细粒，烟韧有咬口得嚟，仲有浓浓嘅芝士味。做早餐又得，做下午茶又得，随身带住几个，总之肚饿就拎出嚟食啦。唉，呢一个咧有啲唔开心， 啊、 因为原来咧隔咗一朝之后咧，那个口感已经唔同咗啦。 呢、个芝士麻薯波波系咪？ 冇错啊，嗱，但系咧其实做法好简单嘅，咁啊，因为点解戚起条筋想做咧？好多时啲面包咧，你又要等佢发酵啦、你要打要拆啦，咁但系麻薯波波咧，佢好简单嘅啫， 厨师机面咯。 咁唔系个屋企都有位摆厨师机嘅，你而家咪串我先。 朝航晚拆啦、 啊。朝航晚拆，唔系啊，多数咧你一拆 出嚟，玩完之后洗完之后整翻干佢，摆翻入个盒。 你明白啦，呢啲咧多数就即系用几次嘅啫。你成日摆喺度望到佢咧，你就会想多啲用佢。你一收埋咗咧，因为你又要攞出嚟咧，咁啊真系用嘅次数会少啲嘅。咁、哦、呢个麻雪波波，因为材料好简单啦，又唔使要等佢发酵啦。咁不过佢嗰个特点咧，就系、是、你发现，譬如你喺网上面见到唔同嘅食谱咧，佢系有林林种种你。平時啲蛋糕咧，只可能佢哋唔同嘅份量爭少少嘅啫嘛。但係佢可以係譬如一種就係用木薯粉，一種咧就係用糯米粉，一種咧就係用木薯糯米粉，而個比例又可以好唔同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佢整出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有啲咧就會外邊脆啲啦，裡面軟啲啦；有啲咧就會成個都軟啲啦，有啲成個就硬啲啦。咁就睇下你中意邊一隻啦。咁你呢一個咧就要自己去試一試。 每樣嘢都揾到亮點。赞赏咧系我自己咧2021年嘅一个新嘅目标嚟嘅。 你平时都好厚噶啦，已经。 依家再好厚啲啦，就算遇到一啲咧逆境啦、不气馁啦，遇到啲难食嘅嘢咧，亦都不批评啊吓。咁我拣咗一样嘢赞 Kitty 呢个芝士麻薯。 喂，搞错，未至于难食啊嘛？ 冇话难食啊，你听到咩？ 吓、啊！你话食，你喺后面有手指公嘅喎、啊，钟哥话好食、啊。 我觉得个芝士拣得好，好好食个芝士味。 嗱，我讲翻一句正常噶啦，因为寻日我啱啱焗起咧，真系外脆内软嘅，真系有拉丝嘅。咁、不过头先我话，咦，点解咁实？咁樣，咁我就試咗一啖，咁我就發現，咦，原來真係同尋晚一焗起嘅時候咧，係有啲差別嘅。咁頭先食嘅時候咧，佢係真係會硬咗啲嘅嗰個質地。咁所以可能呢一個就可以自己再研究一下，到底係個 解釋下 份量啊，定係點樣啦？咩啊？ 氣温驟降。 即係實咗，即係佢都覺得凍， 佢都 個麻雪風 縮埋一齊，收縮水咁樣啦。 係啊，咁啊不過呢個食譜我都會分享嘅，因為我覺得尋日焗起嘅時候係好成功，好好食嘅，係啦，啱啱出爐， 樣樣都俾你啊，煮得咁好食啊，你啊食神啦，已經係， 而家你先食神啦。 我的享樂時代。 啊！竟然阿欧话嗰个 麻薯波波 唔好食啊！ 啊，不过系同我寻日食系有啲分别嘅，即系啱啱焗起，但我又未知觉得唔好食喎，觉得都 OK 啊，正常咯， 唔紧要啦。可能我今日心情唔系好好啦， 冇理由噶，股市升到咁， 咁咪跌啊，咁跌市啊， 系咩？我嗰版全部绿色嘅， 升到咁唔一定会开心噶，崔杰彤 吓，点解？ 因为我冇买到咯。 哦，唔会啦，哦， 跌到咁亦唔一定失望噶， 因为我都冇买咯。 开心开心，嗱，今日咧享乐时代啊，阿欧咧就想分享咧少少啊，有个朋友咧就创业，整咗嗰啲咧叫做咧叫做茶渍啊，嗰啲乜乜渍啊，嗰、那个渍就系污渍个渍，咁、但系咧就日本嘢嚟嘅，咁啊入落去一盎盎咁样啦，咁、有啲就叫大根渍啦，即系 渍物啊， 系啦， 即系叶嘢系嘛， 就系啦叶嘢，讲得好啱啊，啊真系好啊，有 Kitty 喺度，我谂唔到，我谂唔到点去形容啊，其实 一家大细靠晒你啊，而家 系啊， 知唔知 啊？咁啊，喂，佢又整咗一系列嘅呢个叫做渍物咁样啦，咁呢啲渍物咧。我元宵觉得喂普通料啫，系咪先？即系叶嗰啲酸瓜啊，嗰啲叶嗰啲嘢普普通通咁啊！哇，点不知咧？依家咧越叶越精彩，越叶越可爱咁样。点解咧？因为咧嗱，俾你哋谂啦。譬如呢啲日式嘅叶嘢咧，通常你会谂到啲乜嘢啊？ 叶萝卜咯， 瓜类啊，菜类都有啊， 系啦， 细细即系 泡菜都系叶嘢啊， 切到好细粒嗰啲咁样。 叶蒜头，我中意自己叶蒜头。好正哦，系啊，搵啲甜豉油啊、芝麻咁样腌咗佢咯。 系啦，我估系攞啲味淋啊，嗰啲日本嘅材料爱嚟腌啦。旧时咧都系好似钟哥同埋 Kitty 话斋，就腌啲萝卜啊，腌啲叫做秋葵啊咁样。我依家唔系，越腌越咧高档。 腌咩？ 腌鲍鱼 哦， 腌咧呢个。 享攞喎咁樣啊， 即花雕葉嗰啲咯，攞係嘛？ 唔係啊，佢日式啊，佢即係用翻味淋同埋清酒啊， 哦、 叫清酒汁咁樣咯。 哦， 哇，食落去咧，估佢唔到都幾好食喎、啊。不過咧，我又要戴翻個頭盔啊。 點啊？ 好貴嘅喎，一盎仔。 嗯， 即係唔平嘅，即係可能講緊一個叫做膠樽入邊啦。咁講緊大概得四嚿鮑魚啊。 嗯， 賣成二百幾三百蚊。 咪幾大隻先？嗰只鮑魚。 四頭嘅咋。 200多蚊都正路嘅，即系你话晒都一只鲍鱼啊， 系 就算再细只啲啊，个名都系叫鲍鱼啊。 咁另外咧，佢就有另外嗰啲叫螺啊，唔知类似 螺我都中意， 翡翠螺咁样啦，但系就用咗呢个方法去做啦，去整啦。跟住咧，哦，又系好鬼贵，我觉得呢个螺咧就直情300多-400蚊一盎喎。嗱，我头先咧又 send 咗个盎俾Kitty 同埋钟哥睇啦。 睇下先，咦，好细盎啫。 系啊，喂，原来呢啲咧叫织物啦，我真系有所不知啊，咁鬼贵喎，原来。 哦。 哇，咁啊真系好细喎。 咁系真系佢卖得贵。 唔系贵，唔系喎。咁我 收翻我正话讲嗰啲嘢先。 咁我头先都讲啦，呢个系我朋友开噶嘛，呢个网店。咁我问佢，哇，你卖咁鬼贵，有冇人买噶？佢就话咧，原来佢已经算卖得平噶咯。 哦，系啊。 佢话人哋咧啲四头包咧卖600多蚊噶，一盎得四五只咁样。 不过我想呢，其实鲍鱼都有好多种嘅，有啲就会用急冻鲍啦，有啲呢就会用新鲜嘅鲍鱼啦。咁除咗即产地唔同啊，或者处理手法唔同啊，大小又唔同呢，咁个价钱都可以好唔同啊。因为咁啱呢，我个朋友呢佢最近又有做，不过呢佢就係做花雕浸嘅、即中式嗰隻。有啲、 其实点解会流行呢啲浸下呢啲植物类嘅呢？我又真係唔係好明白。 我更加唔明白点解你哋咁多朋友做呢行我识唔到㗎。我冇朋友做呢 你嗰啲朋友上晒岸啊嘛，钟哥。 唔系咯，我啲朋友都真系因为呢个疫情之后得闲咗，佢先至自己谂呢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几好噶，譬如你话整一啲嘅网店啦，卖嘢食啦，好多嘢都会有一啲即系限期，即系譬如你我当如头先讲嗰个面包或者蛋糕都好啦，佢真系有一啲时间系会特别好食嘅，即系一焗起你都会想即刻俾人试或者俾人食啊。咁啊过咗一两日，你再包埋装啊运输之后咧，可能个味道会有啲偏差，但系譬如你腌嘢咧，我觉得起码你都会即系嗰个 保存度啊， 会好少少咯。即系虽然你可能话都冇落防腐剂，都唔可以太耐，咁但系因为佢嗰个温度对佢嘅影响冇咁大啊，咁所以我觉得又好似 OK 喎。咁我系啊，我个 friend 咧，佢咧就八只鲍鱼嘅，一盎。只是賣300多蚊啫， 我哋嗰個平啲喎。 係啊，咁但 係不如我識你個朋友，再買翻你個朋友嗰啲 啦。你冇講啊，即係可能 Kitty 個朋友整嗰啲鮑魚再細只啲咧。 咪好大隻噶，佢嗰啲都好大隻，大鮑魚嚟噶。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 大鮑魚嚟噶， 唔同品種啊，或者即係有啲用急凍，有啲用新鮮，嗰個口感又唔同啦。 鐘哥，你中唔中意呢啲醃醃嘅嘢啊？ 睇情況啦，即係如果你話佢。跌翻杯嘅時候，即係當然配翻啲日本類嗰啲清酒咧，咁啊真係幾正嘅。咁但係你話如果無端端食咧，我就麻麻地嘅。即係如果就無端端，不如我哋食啲嘢食呢啲咧，我就一般。但如果你話送日本米嘅飯啊，飲杯酒啊呢啲，我就非常高興。 咦，諗到啦 ，Kitty 嗱，我又送支酒俾鐘哥，你又送你個 friend 嗰啲鮑魚俾佢， 咁就啱曬。 可以喎， 咁就啱曬， 就咁決定啦。 你又中意一樣，其實咧我就麻麻地呢啲醃醃嘢嘅，但係咧反而內地咧汕尾嗰啲醃醃嘢我 OK 啊， 醃啲咩噶？ 我有朋友咧係汕尾人，我身邊咧好多都係汕尾人，醃嗰啲鹹蝦啦，醃嗰啲瀨尿蝦啦，醃啲鹹蟹膏啦，跟住咧同埋咧呢個海膽。 醃海膽， 好似呢啲係偏向濃再濃味啲喎。 係啊，但係呢啲咧我嚟撈飯咧，你可以食十幾廿碗飯， 係 十幾廿碗飯喎。你諗下瀨尿蝦嘅鹹香，再加咗少少海水味，再加上醃醃， 係 仲有膏喺入邊嘅，唔知點解佢哋揾到啲好細只，成隻食指咁長嘅瀨尿蝦啦，但入邊咧成條咧 橙色嘅膏， 係啊硬骨骨嘅膏， 係 哇！即係齒甲流香， 即係譬如講到呢啲所謂嘅織物，又或者呢啲醃醃物嗰啲咁樣咧，通常都係飯前小食嚟噶嘛。咁所以奉勸咁多啦，如果真係你要食有呢啲所謂嘅飯前食品嘅送菜俾你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控制一下究竟你食幾多。我以前咧就即係少不更事啊。咁譬如韓國類嗰啲織物咧， 我好中意食嘅，即係泡菜啊、茄粒塊嗰啲細細碟嗰啲咧。嗰陣時咧，去食啲韓國餐嘅時候，一見佢擺咗，佢又多啊嘛款式，佢一定擺咗一紮出嚟噶嘛。跟住哇，好食、啊，跟住已經食咗一碗飯，跟住咧啲主菜都仲未嚟，不如再食多碗飯先啦。跟住又食呢啲植物，又食咗碗飯。於是者咧已經食咗兩碗幾飯啦。跟住啲主菜嚟到嘅時候。已經飽咗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係喜歡呢啲嘅食呢啲植物嘅東西嘅朋友們咧，控制一下自己嘅份量啊！如果唔係食得太多，雖然係好食，食得太多就會影響咗你食嗰個主菜嘅味道。 太好送飯啊！但我自己中意嘅原因係咩咧？其實係方便咯、啊，我覺得、有時候譬如你煮餸咧，咁你煮完兩個餸啦已經，跟住你都未諗到第三個餸，係啦， 懟呢啲出嚟， 係啊，懟呢啲出嚟啦，其實都 OK， 佢又唔阻你個爐頭喎、啊，咁啊隨時你想食嘅時候又可以攞出嚟當係一味餸、啊，又可以送飯喎、啊，其實我覺得 OK 啊。哦，即係如果下一次阿朱杰同請我哋食飯嘅時候，有一味係呢一味餸，即係話 就知我攰啦。 即系攰啦，呢排都攰啦， 冇乜心机招呼我哋啊，已经系时间去食啦。 但系咧细个咧讲呢啲捞饭嘢啦，依家又话哇用嗰啲咩鲍鱼植物捞饭，又话泡菜捞饭咁样，好多五花八门。其实细个咧我中意腐乳捞饭，同埋另一个粗粒花生酱捞饭。 吓呢个我真系冇试过。 好正啊！ 你經歷咩童年啊？點解食到咁樣、啊？ 粗粒花生醬撈飯，好多僆仔都中意食。 我冇試過就咁撈喎，但係咧，我睇好多嗰啲飲食節目咧，嗰啲唔知係馬來西亞風啊，定係即係總之有啲熱帶嘅地方嘅人咧，佢中意煲飯嘅時候咧，落幾羹落去一齊撈，一齊煮個飯喎、 啊。花生醬 係啊， 係啊，好好食㗎！ 我幻想到嗰種香啊，即係如果你本身中意食花生醬、啊，你會覺得個飯好好食咯。 頭先、我話 即係孤陋寡聞， 幼嗰啲唔得啊。即係 要粗粒，要有咬口， 係啦，要有嚼勁，即係食食下咧，又好似有啲餸咁樣，有啲花生粒咁樣，呢、這個就為之 very good 啦、哇！突然間諗翻起我童年咧，原來好多日咧都係靠花生醬為生， 哇！好肥仔啊！ 不過即係花生醬咧，我個人喜好啊，即係當然茶麵包係最正啦，但係我有陣時咧即係冇咩嘢做啊，我就會通常不一羹我嚟食。 佢再俾我邪惡啲，同埋佢頭先，喂，我真係未聽過。 係咯， 你呢個我就真係未聽過，大佬，你攞一羹 點會？好多人都係就咁樣食一羹花生醬。 呢、這個我又會喎、啊，點會唔會啊？ 就咁食一羹花生醬，你覺得係 OK？ 我覺得 OK 喎、 啊。你唔識食啊？ 哎呀，我唔識食啊！ 你真係唔識食，就真係你試下，你今日翻去，我送一罐花生醬俾你，真係齋拍一羹。 你哋有冇試過就咁不一個嗰啲美咩粉，即係嗰啲朱古力粉含落口啊？ 咁又冇 喎，呢個先好食嘅，搞錯。 你冇嘢啊？ 呢個簡直係挑戰人喺極限嘅。 嗰、那個美熟花生醬喎，唔係花嗰、那個美熟嗰個朱古力粉喎。 你千祈唔好啊！ 好快講啊，真係九鐘。如果用嗰只粉，崔傑同嗰只粉咧，落少少煉奶攪埋佢先至食。 有落唔落水啊？ 唔落水，少少年奶捞埋一羹，即系个波波咁食，好食。 你睇到我哋神光嘅主持人咧，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啊！ 即系食咩大嘅呢啲班人系。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勤洗手，勤力啲洗手。